大家好，我是龙申，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不天罡》，作者孟西石。 第145集，心乱了。会开得有点漫长，以至于散会的时候众人都已饥肠辘辘。龙申没有跟着他们去吃饭，而是直接回了宿舍。来到门前准备开门之际，他忽然想起冬至临别时的提醒，钥匙插入锁孔的动作稍稍顿了一下。他拿起另外一串钥匙打开他对面的寝室，主人离开了，人走楼空，不过对方把东西都收拾好了，没有乱丢乱扔，所以龙申一眼就看见茶几上放着的东西。那是一幅画，确切地说是一幅上色刚刚上一半的铅笔画。幽深的地底，琉璃草在角落里微微发光，悬崖之下千尸万鬼，形容可怖。悬崖之上站着一个男人，他的背后贴着山壁，身段修长，一手握剑，正低头看向悬崖下面，眉目冷然，却又仿佛慈悯。黑暗之中无畏无惧，无喜无悲，与周遭格格不入，魂似从天而降的神奇。白骨三千，红尘地狱，而他凌驾于地狱之上，在那天光照下的一隅，不染半点污秽。龙申没想过那天在洞窟之中的情景呈现在徒弟笔下竟是这样的，不由怔住了。兴许是完成的仓促，对方甚至没来得及装上画框，就这么孤零零一张纸捧在手里都显得单薄。白猫从他脚边路过，长长的尾巴在龙申的脚跟卷了一下。龙申将画放在桌上，转身去给他喂食。他换了猫盆里的水，回转过身，龙龙已经跳上椅子，两只前爪搭在桌上，好奇探头看着那幅画，鼻子凑近，跃跃欲试。龙申长手一伸，将猫颈捏住，猫咪不满地喵了一下，似乎抗议他的小气。龙申把画抽走，拿回自己宿舍，拿了本较大的书册，将画夹在中间。屋子里的摆设尽其所能简洁到极点，明明是五脏俱全，给人的感觉却还是空荡荡的。之前冬至就曾不止一回抱怨过这里没有家的感觉，抱怨他这个师傅活得太简单，不懂享受，还特地去买了几个抱枕和摆设放在这里。龙申不是没有审美，他只是对这些身外之物很少去在意，但冬至想要布置，龙申也没有干涉，由得他去鼓捣。冬至离开北京前的每一个晚上，基本都是在这里赖着说话，直到被赶回去睡觉。茶几上有拆了一半的零食坚果，布艺沙发上甚至还有坐下躺倒的凹痕。不让他多吃东西，冬至就可怜兮兮地说自己饿得翻来覆去睡不着。后来龙申给他买了一些对身体有益的坚果，他就直接捧着当零食吃，吃完饭之后嘴巴就没闲过。龙申摇了摇头，将零食拿起来收回柜子里。 等他回北京肯定要满屋子找吃的。 他的目光无意间扫过，在一盆植物上停住，玉露还是没拜师的时候冬至买来送给他的。龙申不会养，只能用近乎作弊的办法给他强行注入生机，让他起死回生。现在只要想起来时浇一次水就够了，无需怎么照看，玉露会一直健康地活下去，直到他寿终正寝。宛若花瓣的叶子在灯光下光滑流转，晶莹欲滴，诉说无言的秘密。冬至并不知道被注入生机的玉露比普通玉露多了一个作用。这一刻龙申伸出手，神使鬼差般轻轻触碰了一下他的叶子， 玉露微微一颤，像瞌睡被摇醒似的，迫不及待地将自己藏在心底的话倾泻而出。那些某人曾以为被藏得很好的心事，通过龙身的手指流入他的脑海之中。 龙局这么好，你说我能追到他吗？他连女朋友都没有，直接进阶到男朋友，会不会吓到他？我现在在他眼里应该是徒弟备选之一了吧，如果表白的话，他会不会直接把我踢出道馆局？哎呀，要不还是等过了培训考试再说更保险一点，我再刷刷好感度的话，说不定他开窍了呢。 熟悉的声音，熟悉的语调，有点发愁，还带了点不确定，仿佛真有个人把玩着玉露的花瓣在那里自言自语。龙身一动不动，他看着玉露，目光却越来越冷，几乎能将玉露冰冻。强大的气息从指尖反噬回来，娇嫩的玉露瞬间凝霜覆雪，竟真被一层薄冰冻在里面。两边寝室的房门都没有关，白猫不知何时吃饱喝足，从虚掩的门那边溜达到这一边。它似乎也被龙身的气息所摄，站在门边只敢露出一边毛茸茸的脑袋。但这一声叫却让龙身冷硬的下颌线慢慢融化了。他伸手碰了一下玉露，后者化雪融冰，少顷又恢复勃勃生机。猫咪似乎也感受到了危险警报解除，抬脚踏进来，仰头望着龙身。龙身站了片刻，弯腰将白猫捞起，把它送回屋子，又回身把青主剑带上，去了天台。推门而入，繁星满天，溪水潺潺，这里没有四季，只有日夜。龙身抬头静立片刻，蓦地将剑抛上，一跃而起，自半空抽剑出鞘，旋身挥出一道剑气。如果冬至在这里，肯定立马就能认出龙身使的正是这些天自己一直练习不辍的步天罡。但龙身的一招一式更加纯熟自如，他与剑相合无间，将步天罡的威力发挥到了极致。天罡步法、天罡剑法、天罡罡气，三者合一，为天之罡法，系地之枢纽，化日轮之辉，融星月之华，纵横北斗，号令太微，引四海之气，聚八荒之威，宫羽相变，五岳道清。这就是步天罡。龙身的身影在星辉下几乎化为一道光影，所到之处草叶飞旋，巨石粉碎，飞瀑为之倒流，甚至连漫天星辰一开始以它为轴心缓缓转动。远处天际浮现明霞，长夜未过，竟似黎明将近。忽然间天空电光闪现，若夜幕被人撕开一道口子，迅速蔓延而下。下一刻，一双手还真从闪电中穿出来，将两边夜幕撕开。姿态优雅的女子从夜幕的那头走过来，笑意盈盈。 我就说天色为什么忽然变了，感情是你在这里舞剑。哎呀，快快停下来吧。这里虽有结界，但能量过大也容易影响外边的天气，免得外头啊也跟着日月同行，引起哗然。 他伸手一点，两块石头化为石凳，女子走过去坐下，星光坠下，落地长身玉立。龙身手一扬，手中长剑飞出，倏地落入插在地上的剑鞘之中，精准无比。 宗老怎么来了？ 你闹了这么一出动静，我能不来吗？ 宗灵不知道哪儿摸出一套茶具，茶壶往溪水的方面凭空一舀，手在壶身上捂了片刻，里头的水立刻热气蒸腾，足可泡茶。 好久没见你练剑了，如果不是在这里，倒可以一饱眼福了。可 可惜呀、啊，我怕你把结界给捅穿，不能不过来支持。怎么，心情不好？ 龙山在另一张石凳上坐下，也没否认。 是有点乱。 真是难得，我以为你从来都是不以物喜，不以己悲的呢。是因为局里的事？吴炳天？日本人？ 龙深摇摇头，石碑的事情固然棘手，但特管局不止他一个人在查，众人合力迟早都会有结果。吴炳天这人吧，虽然有时候也挺官油子，但龙深跟他搭档多年，知道其实是两个人思考方式不同所致。特管局里卧虎藏龙，是个能量很大的部门，所以上面关注的人多，插手的人也多，各方势力交集纠葛，难免有时候意见庞杂，容易出现矛盾。龙深就是不愿应付这些琐事人情，才这么多年都没有往上走，否则以他的能力，绝不止现在的这个地位。 既然不是公事，那就是私事了。我没听说你交了女朋友或男朋友啊。 宗老还是这么幽默。 多活一刻总要多开心一点，否则啊，如何对得起来这世上走上这么一遭。唉，你呀，平时就是太压制，太自苦了，何必过得那么一丝不苟。没事的时候就像何玉他们一样，去唱唱歌，跳跳舞，玩玩游戏，谈个恋爱，不是挺好的吗？ 龙深沉默片刻道， 凡人寿命有限，他们的一生与我只是春秋，没有人愿意看见自己衰老，爱人却容颜不改。 这都是借口，既然如此，那我也没见你跟唐静或余不悔他们谈个恋爱啊。不过我倒是发现你有点变了。 龙深拿起茶杯喝了半口，闻言看他， 要是我以前跟你说这种话，你只会说人生一世，草木一秋，各有各的活法，这次却不一样了，是不是遇上了什么契机？ 龙深放下茶杯，剩下的半口茶没有心情再喝下去。 跟你徒弟有关？ 龙深不语。 那孩子我见过几面，心肠柔软，却不乏决断，在你的调教之下，将来定能成大器。不过我想你肯定不是因为他训练不刻苦或者不听话才烦恼的吧？可以告诉我吗？ 本集播讲完毕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